Thank you. Thank you.

线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、15点，交响空间。 请欣赏舒伯特的第三和第八交响曲，由穆蒂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

了。